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xkpeanut.com， 我系刘耶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7月22号嘅大军阀。咁啊今日呢我哋係 full team 啦，咁就呢个礼拜好多非常之多议题喎。 好多花生 嘅，好多花生啦，你又即係你又俾人食埋花生啦，即係啱啱听其他人台讲就係话D100 居民 D100 即係话咩即係又话无端端，我唔知点解，即係你阿大班佢好少做节目㗎啦，係咪？ 我唔知佢喎。 咁就好似话头先即係阿杰斯做緊访问阿大舅嘅节目，咁阿大舅就讲得盛起，你知佢好鍾意成日一讲玉文呢，佢真係好忙我㗎嘛，大佬。係咪？即係你话喂佢，即係佢个问题就係佢而家选緊嘅。咁我见好多网友就咁讲啦。喂大佬。 你真係累死阿銘爺啫。 排第二日豁出去㗎啦，係繼續。 咁就係。 即係好似阿昌㗎嘛。 你講啲咁嘅嘢㗎你。 係咪 ?ok, 咁就有。 我聽過少少，因為有人打俾我，佢就話呢 你嚟去聽第三首嘅啫，你冇聽過一段聲帶係咪？ 我冇聽過段聲帶，我想搵。 你要聽 live 先得㗎。 係咪？ 我哋啲網友全部聽 live, 佢仲未有 archive 嘛。 但我睇嗰啲 comments 呢就無端端又提到我嘅，就話即係以後呢你陳偉業同陶君衡呢就唔好踏入 D100 步啦。喂老实讲你请我都唔去啦。冇雷公咁远。係咪 数码港嗰边。 唔好话我同你妥唔妥郑经翰。数码港我揸车入去来回加埋停车场我蚀埋俾你啦。我使乜去你嗰度啊大哥。喂我而家我呢度咪喺度做緊节目囉，我呢度喺度返緊工㗎嘛本来。咁我顺手做埋节目啫。我唔敢话我多啲人听过你。但我一定合乎成本效益过嚟。我喺呢度本来我都唔想讲呢个人。你记唔记得我第一次做你同索罗 B 唔知炮打司令部定咩个节目嘅时候。无论佢提到陈伟业，你问我点睇佢。你无论问我点样睇郑经翰呢个人。你唔记得我点答你。 都唔可信㗎嘛。 係生人勿近。即係当识少个朋友啊。喂做朋友一样嘢好简单。我陶君衡得一个原则㗎啫。我帮你唔到唔紧要。你唔好害人啊！ 吓， 但系无论郑经翰或者即系而家佢喺度嗌交嘅人都一样系咁啫嘛。喂，你唔好我唔会同你攞盘数出嚟计，究竟你欠咗我几多，你益咗我几多？但系个问题就系喺最重要嘅关头嘅时候，你唔好害鸠我啦。我好简单一样嘢啫嘛。我2008年嘅时候明知我选唔到，你扑心扑命嚟同我选。或者帮我助选有乜用啊，你捐钱 咪佢当还咗俾你，佢当还咗俾你。 当还你屌你还嗰次有乜用啫，係冇意义㗎嘛，你五席减到四席我根本就赢唔到。都唔紧要，我当感激你。即係老实讲我都冇你唔知我连社民连嗰张方我都冇填嘅。 边张方啊， 即係社民连内部话截止而家边个去参选边一个区嘅时候九龙东我系冇签嗰张提名表格嘅。喺内部啊，即係如果歐樂軒咁呢就係、是、蘇州過後冇聽答啊。 嗯。 我係冇填㗎，係黃老邪幫我去填㗎。後期我諗到咩事啦。因為梁家傑當陣時係選完特首之後俾我哋所謂激進派人去追擊㗎嘛。咁你要懲罰佢㗎嘛。喺九龍東邊應該懲罰梁家傑啦，咪陶君衡囉。你又贏唔到，不過扯低你啲票就有個好處㗎嘛。 嗯。 我講返無論黃老邪同埋呢一個嘅鄭大間。 嗯， 都系咁嘅人嚟噶嘛，同一条套路嘅人。点解我话佢生人勿近呢？就系、是、我最重要关头嘅12年，我能够有机会可以赢嘅时候，你竟然同我讲，我而家做紧 DBC， 我唔方便支持你。跟住原来一个屈尾十里支持咗黄仁达， 唔系，不过咁讲啦， 仲系事前喎、 啊。 事前咯，本来我都唔想讲你啲嘢嘅。既然你讲我嘅话咧，咁你记唔记得我曾经喺呢个节目里面讲过？ 系 你郑经翰讲我，我一定讲你。 系 嗯 ，I have nothing to lose， 点解我唔讲你？ 我而家怕你咩？你几廿岁人，我又几廿岁，不过你一定系死早过我。好紧简单嘅道理就系、是，系咪啊？我一定唱臭你，我先唱你嗰单嘢先。我听到人讲，佢点解唔撑我咧？其实我一路都谂唔明。我一路都唔明，不過算啦，一場兄弟，你話你要搞 DBC， 咁你都有個 mission， 即係個電台，咁就唔方便撐任何一個候選人，即係好正常嘅道理啦。咁我係咁，你捐錢俾我啦。佢以為捐咗好多俾我，屌你乜幾廿個，係咪？幾廿個你估你大曬？屌你，你咩選舉幾多錢嘅？百幾二百個，大哥，即係你同我定咗三分一到四分一嘅，就最多係大哥。唔好以為自己捐咗好多錢俾我。唔係我逃軍行落袋嘅，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是、我聽到人講，你當日唔撐我，你係同鬱敏搣咗個deal，甚至乎佢有過水俾你。雖然我唔信，因為你咁有錢，有啲人咁同我講，我都唔信。但係我諗下諗下，點解阿龍你冇錢？點解 Anthony 你冇錢？我逃軍行冇錢嘅人，就因為我哋對於錢唔係好緊張嘅人。越有錢嘅人係一分一毫都同。有着数嘅时候一定会攞，有乜蚀底啫？我唔撑边一个人，而跟住背后有利益嘅话，但呢一样嘢咧，其实当时我又同佢 app WhatsApp 对话，佢好紧张。啊，我又蠢，嗰阵时我唔会 keep 啲 WhatsApp 噶嘛，因为我唔识揿嗰啲掣。 唔系，你有 iTune 噶嘛？ 系咩？我可以 retrieve 翻出嚟噶。 梗系得。 佢好紧张答我，同我对话咗好耐。去年九月几号选举，我第日即刻揾佢。 去年十一月， 九月， 我九月 一二年九月嗰次。我话你好好俾个交代我，你究竟喺度搞边科嘢？究竟？因为我而家听到啲咩 message？ 刘世良其中一样嘢同佢反面嘅原因就系咁样，差啲打交咁就两个。我话唉算啦，我话唉算啦，世良，我甚至乎我劝埋大班，我话算啦。唉，我话我其实我都系唔系好适宜做议员，我啲咁嘅性格嘅人。即系我当冇件事，我亦都当冇听到你有收到钱，唔系小钱嗰种。你话俾钱要撑你就好辛苦啫，唔合乎成本效益啫，嗰样嘢，因为要出嚟帮手啊，要帮你度桥咁样，俾钱唔撑你嗰样嘢，其实是举手之劳嚟啫嘛。 嗯， 用乜意啫？啊，我谂下又似，都有钱佬。嗱，呢样我都冇证据，我唔敢讲。你夠膽你就告我，因為你上一次都話講告我㗎嘛，你記唔記得啊？我講曾蔭權嗰單嘢嘅時候，鄭經翰你話告我逃軍頭，因為點解啊？你打電話俾我，叫我喐黃楚標嗰單嘢，我都奇怪嘅。你咪同黃楚標係做緊 DBC 嘅咩？因為我唔知佢啲內幕嘢㗎嘛，佢唔會同我分享㗎嘛。 不過呢單嘢咧，我撐阿大班喎。 系嘛？点解？ 因为佢咩？佢系大义灭亲，佢即系帮你不帮亲。 啱啊， 系咯，即系我觉得佢系。 唔系，我就系咁谂。 佢真系行公义、啊。 我觉得你系提醒，是你系提醒我去做一个 issue。咁但系我事后谂，喂，曾荫权又系你老友嚟。 系。 黄楚标 系啦， 系你拍档嚟噶。 咁证明咗佢系真系 认签认人。 唔係，證明咗佢真係咩咯？ 行公義好憐憫， 行公義好憐憫咯。唔係呢個，我覺得呢個省招牌喎，呢鑊嘢，我覺得 你問我嗰單所謂曾蔭權租嗰單嘢， 省招牌㗎，其實幫啲一把。 佢咁佢嗰單嘢 驚咩啫？其實 鄭經翰一定係做背後扯線啦、啊。你問我估計啊？ 咁又冇咁講，大佬你咁就咁。 第二，我想證實我頭先講嘅説話，鄭經翰話佢出嚟私信告我噶嘛？律師信啦， 係 拎嚟啊！ 咁似你康鬱敏 係咪？你到今日啦都唔敢講嗱，我所以我話咧，你唔講我一定唔會講你。你讲我一定讲你，系咪？ 唔系，但系咁讲。 你咁有钱嘅，你咪攞啲一百啲即系啲一百啲友出嚟告我陶君雄咯。 唔系，其实系土白， 系咪？ 其实点解佢今日 ？I don't care, I don't mind。 点解佢今日无端端提起你咧？ 因为佢同陈伟业嗌交嘛。 系咁同陈伟业嗌交嗌咩咧？就话阿陈伟业就话阿大教就话佢当年咧就垄断咗呢个咩平安中市场啊。咁樣咁咪勒慶咗大班啲網友咁講啦。 呢樣嘢關我咩事啫？ 咁因為社記啊嘛， 我冇我 comment 过佢呢样嘢㗎嘛。 咁你写记嘛，咁喂咁佢对你系即系一直都有啲宿怨㗎嘛，系咪？咁既然喂你又唔妥你。 喂我唔我老实讲我唔妥郑经翰就好正常嘅。喂做兄弟做朋友我再重申一次。喂我喺最重要嘅关头嘅时候我认为今次我有机会当选嘅时候。过去根本我系冇机会当选嚟，我排第二啊，甚至乎 cut 到四席啊，嗰啲我都系出嚟玩下啫，帮你助下选嘅啫，同你签个提名系冇分别嗰种噶嘛。喂，我最需要你嘅时候，你竟然俾咗名，我最主要嘅对手。我老实讲，如果你话我系小家嘅人，我有同你计嘅话，我跟住选完2012，我系从来应该唔上你 D100 嘅节目嘅。 嗯， 系咪啊？ 嗯， 我系嬲你嘅人啊，甚至乎周围讲嘅。是你周围讲我，所以我周围讲翻你嘅啫。做人就好简单嘅啫，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甚至乎我同 Anthony 上去嘅时候，我都话：，唉、哎，算啦，我都唔想讲呢啲问题，系咪？我又唔系好小气嘅人。但系你讲我嘅时候，你辣我嘅时候咧，我一定会辣你。你大把嘢俾我爆啊，因为你话晒都同我合作咗一段时间噶嘛，你啲衰嘢，我点会唔知啊？系咪？你点样嗌我去俾个位你去选嗰时候，即系大义凛然啦、啊。 当年2004年， 系咪2008年嘅时候？ 其实佢 点样塞钱俾你，就话叫你选啊？即系当然我都有问啦，系咪？几捻大方？跟住我2012年最需要个你帮手嘅时候，你又知阿知阿 Jo 啊，好似我自己代落队去咗去旅行去玩咁样啊。跟住原来背后根本就系有成个局喺度。后屘刘世良同我讲， 嗯。 当然我唔系因为 call 刘世良，所以我觉得自己系免于受责啦，系咪？我哋自己都戆居啦，即系佢嗰几十岁人，咁都计算唔到你啲咁嘅蛊惑佬，系咪？所以我话过呢啲人我系生人勿近嘅，你唔掂我，我唔会掂你。 唔系， 但我只系问你一样嘢啫。 嗯， 如果我讲嘅说话系冇错嘅话、 嗯， 你认为我讲嘅说话系诽谤你嘅话，咁你 send 律师信俾我同君行啦，系咪？郑经翰。你同陈伟业嗌交讲平安中关个撚事咩？我有人讲过你咩？喂，老实讲，我同意佢个讲法㗎喎，即係基本上平安中我又唔觉得佢有咩傻㗎喎。期间有啲咩古灵精怪嘅嘢我唔撚知啦，但起码我表面睇 superficially, prima facie, 我就唔觉得佢係出蛊惑㗎喎。有咩蛊惑出到我就真係唔好明，因为话晒你都系社会福利署监察旗下嘅 NGOs 啦，系咪？即系陈伟业讲呢句说话就似乎 翻嚟呢个， 唔系呢个系美国电话嚟嘅，屌、 哦！即系我以为即系打电话嚟屌鸠你， 佢唔会噶，佢见到我一定系暗春，一个郑经翰，一个黄毓民都系咁捻样嘅人， 系啊！ 平时喺个节目里边咧对住个麦嘅时候大大声声， 系啊！ 你好简单啫嘛 ，Anthony， 你帮我做一样嘢得噶啦。陶君衡对你讲嘅嘢好不满，郑经翰， 嗯， 陶君衡对你讲嘅嘢好不满，黄毓民。 嗯、 我而家亲自邀请佢上嚟我哋节目里边，两、 嗯、 个一定会 check 我。唔、 嗯、 紧要，你话如果你认为我呢度主场啊嘛，我去你嗰度得，佢都唔敢应战啦，两个撚样。 嗯， 喂，平时俾佢霸住个麦，因为你系主持，大大声就得啫。屌，我而家都系主持嘛，我唔系公众人物嘛，我要唔使顾自己形象啊嘛，咪同你斗屌咯。 嗯， 系咪又多人听？ 好精彩啊！你 两个一定唔敢应同我应战，好捻简单啫嘛。系咪？所以你唔辣我，我系唔会辣你嘅。但系你要我讲嗰啲嘢嘅时候咧，我听翻嚟嗰啲嘢咧系好捻难听嘅啦，已经。 嗯，即系佢话你嗰啲嘢， 我已经算数啦。黄楚标嗰单嘢本来我唔想讲，系咪？ 嗯。 但系你知唔知你佢喺个节目里边有人问我，点解你要辣郑经翰啫？我话你知唔知佢喺节目嗰度面不停喺度抽我水嘅？你话我反骨仔，屌我跟你嘅，阿哥，我出嚟搞运动嘅时候，你同黄文超一边捻度啦。你收几十万呢个商台嘅节目费用嘅时候，屌我哋仲系勾一条查一条，仲喺呢个勾市区议员啊，万零蚊嘅咋，大哥，系咪？喂，我都唔同你计呢啲嘢啦。 哦，你系万零蚊嗰个 rate 做起嘅， 哦，9000几嘅咋，屌， 系咪区议员？ 仲冇实报实销噶，大哥。 咁捻大镬噶？ 好捻大镬噶！ 屌你咪真系参加担礼啊？ 系啊， 喂，低薪噶呢样嘢。 最低工资都唔高咁滞啊，大佬。 唔系，不过我觉得就你讲完未先？我觉得我唔建议讲咁耐啦。因为 梗系啦，我唔会益佢嘅。 唔系点解？点解？ 点解 佢 大佬 咁样讲起你咧？喂，第一样嘢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 因为佢好惨。 唔系一个人， 因为点解佢问咗我好多次咧？我唔会再选嘅。我一早已经答佢啦。 今年 选嘅， 一两年前啦。 佢想你继续选， 佢梗系啦。 然后再出卖你多次， 有数啊嘛。 哦， 唉，我点会俾你摆上台啊，大哥？系咪？你所有人利用我嘅时候，唉，冇所谓。我哋啲教徒，我会宽恕任何人。但你唔讲我嘅时候咧，我系唔会喐你。你讲我嘅时候，我一定会喐你。我而家等紧你郑经翰嘅律师信。OK， 我而家讲你两样嘢。第一，你打电话俾我，叫我喐黄楚标同曾荫权律师信。我等咗你一年，我本来唔讲噶啦。第二，点解你当年话唔支持我系因为 DBC 最后你支持咗黄杨达？有人话俾我听，你背后系收咗钱，我唔知收共产党啊，定收中联办咧，定系还是收黄毓民几百万？我听过。OK， 你答我 几百万嗰度？ 几百万啊！我唔捻支持一个人，你都几百万啊？几捻劲啊！即系我唔支持胡志伟，我收几百万，我屌我即刻收啦，扑街，系嘛？ 你失踪几个月啫嘛，咪失踪个零月啫嘛，都系 我去关岛啫嘛，我去夏威夷啫嘛，屌！你答我呢样嘢，所以呢啲人，我再讲一次就系生人勿近啊！屌你真系黐紧佢嗰啲咁样大卵镬，话俾你听啊！屌，成日攞人着数 ，take 人哋 advantage， 你又叻， 嗯。系啦，咁啊， 我都唔会上嚟你嗰度做节目啦。你话啦，人听咩？用阿黄老邪嘅讲法就系、是， 我哋揾咗时间好宝贵，大佬。 系啊系啊系啊，我最多今日加时开多节啫，屌吓。 咁啊，就其实呢两日啦，咁就有 Anthony 系， 真系大 了 Anthony 姐， 仲要系做主持，话个真系俾佢累，真系俾佢累死嘅大佬真系。咁啊，嗰单案啦，咁琴日金英都讲咗嘅，啊唔系前日前晚金英都讲咗。咁啊，因为咧就佢派钱嗰单嘢啦，咁啊据闻就系话系中呢、這个呢、這个叫做统战部 李总 咁样样，咁啊叫佢咧就约见唔同嘅本土派，就话诶唔介意，即系你喺嗰、那个嗰、那個區選嗰度宣揚咧本土理念啊，不如我哋去段片聽聽先啦。 中資揾第三條路線挑戰傳統建制泛民，網台主持鄭永健涉以統戰部之名資助本土派出選區議會，被控串謀選舉舞弊等罪，呢日到黃鶴禮作供啦。黄鹤礼透露，去年七月经朋友识谢永健，谢永健第一次在 Facebook 对话就讲背后的财团想栽培啲后生仔走第三条路线，资助他哋在指定选区出选，挑战传统建制同泛民。当黄鹤礼追问对方是咪想组织个本土区选联盟，因为对方话打两边都冇所谓，所以黄鹤礼就理解他是本土派啦。谢永健又透露过。 财团可以支持你，但要同民主党、新民党、公民党保持距离，有必要时要追击他们。 他记得饭局当日，郑永健提过他可以在园区参选，但要派三个人去利安、大水坑和安泰出战。第二日，郑永健再提出资助他20万在松田参选，指明打麦润培和冯景基，但其实之前黄鹤礼已经拒绝过。话自己在田田区，即是麦润培的选区，有半年的地区工作。两个见完面之后，黄鹤礼一直冇明确答应，郑永健就系咁游说佢。 中资人唔介意你哋区选宣传本土城邦理论，追击对象亦都可以系建制。 以区选作为考试牌，建立名气，出选立法会。 脸戴口罩抹黑对手，安排蛇斋饼中等选举手段，财团搞选战比本土派更清楚啦。 又话街头抗争有几多人气，唔代表有同样选票，系咁催佢唔好放弃大好机会。好啦，咁既然黄鹤礼喺第一次饭局已经倾向唔接受郑永健嘅条件，咁点解两个仲有通讯呢？佢就话系想知十八区名单，想提醒选区候选人，亦想了解相关财团背景。聆讯今日继续。 我哋呢一节都过下事啊，不如我哋转头翻嚟再讲讲啦。 好啊， 喂，点解佢话追击呢个建制派？ 花生当晚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